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我有三个助理，负责勘查、理赔和维修。 我没有助理，可是我有平安爱车出险，平安全程包办，